第八章宗教。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我们将来的生活方式乃至社会结构都会被深刻的影响，甚至是发生一种结构性的改变。这种改变呢，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和我们的生活态度。我们现在从小时候被教育，一直到我们现在每天应用的所谓这种三观啊，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我们认为自己的生命有价值的这个体系，实际上还是来自于工业革命之后，或者说是由那个时候的生产力改变所奠定的基础。但是我们将来需要另外一套新的这样的价值观体系。我们需要面临在全新的社会形态、社会结构中定义或者寻找我们个人的人生价值这样一套价值体系。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的生存毫无价值的话，这个是违反我们生物属性的，我们会觉得很痛苦，我们生活会变得很麻木。但是无论是科学还是政治学还是社会学，都没有做好任何准备，没有任何人开始提，哎，我们将来应该往哪个方向去发展，我们应该如何去在未来的形态中找到自己的价值。那么有人就想，有没有可能我们能够在我们的传统，比如说宗教这样的事物中吸取营养，或者甚至我们有没有可能回归原来的那个宗教呢？因为从历史上来看，宗教给人类在最黑暗、最迷茫、最野蛮、最血腥的那些岁月里都提供了精神的支持。欧洲就整个就是靠这个基督教才避免了在罗马陷落之后，欧洲的整体的文明完全崩溃或者陷落。反而军事上虽然罗马完全失败了，但是罗马靠自己的宗教征服了野蛮人，而反而把野蛮的日耳曼民族给带入了文明的世界。那么在未来的世界里面，有没有可能我们再使用宗教这样一种手段呢？不信宗教的人，或者说世俗的人，可能会觉得啊，这不太可能。但是呢，相信宗教的人在世界上是占大多数的。按照人口来分，基督教大概有信徒，全球的话大概有20亿。这个基督教是指广义的，就包含天主教啊、东正教啊、新教啊，还有个小的教派。穆斯林呢，当然主要就是逊尼和什叶，还包括一些小的教派。穆斯林呢，大概有16亿。那么佛教徒呢，大概有5到6亿。所以这样光是这个三大宗教加起来的人口就已经超过了全球人类的2/3。再加上其他还有一些各个地方的，比如说印度啊，印度的这个宗教就很多了。所以绝大多数全球的人口是相信宗教的，他们能够在宗教这样一个文化氛围里吸取营养，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那么宗教这样一种文化现象能够从多大程度上来帮助我们面对我们将要面对的这种全球性的威胁？尤尔赫拉利讲，我们可以从三个层次上去考虑。第一，技术层面上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可能面临全球性的高温、全球性的干旱，那么我们的农夫、我们的农业生产者能够多大程度上从宗教里面去吸取营养来面对这样的问题？第二个是政策层面的问题。那么宗教是不是能够帮助各国的政府来联合起来，来防止这个共同制定一些策略来防止全球变暖？第三个是身份认同上的问题。身份认同实际上决定我们在多大范围内认为我们是一个共同体。我们解决问题，人类解决问题，它有一个倾向，就是先 顾及先解决我们自己所属的这个共同体的问题，然后再惠及别人。那么身份认同呢，实际上就决定了我们在多大的范围内愿意去协作，或者说我们全球性的协作到底是顺畅呢，还是相互掣肘。好，就是这样三个问题，我们首先从这个技术问题开始谈。在古代社会啊，宗教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技术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提供者。我们的先民不管是遇到干旱啊、疾病啊、天灾人祸呀，他们往往首先会寻求宗教的帮助，他们会不管是去祷告忏悔啊，或者说这个求神拜佛呀，牺牲进贡啊，他总是希望通过宗教的这样的实践来解决他现实中的技术性难题。但是这样的这个问题的话，现在已经被科学的进步基本上这个功能被取消了。我们遇到问题可能还是会去祷告，还是会去烧香，但是呢我们首先去寻找帮助的一定是现代的科学。在几千年的时间里面，人们发现宗教并不能够就技术问题提供可靠的结果。不管是你生病啊，还是遇到天灾啊，那么求助于宗教和神灵没有一个可靠的结果。但是宗教的长项在哪儿呢？在解释你为什么遇到了这样的灾祸，为什么生病了？它可以给你提供一个心灵安慰，但是它的强项或者说它的主旨不再给你提供解决的方案，给你提供一个可靠的解决的结果，而这个恰恰是科学的人类近代文明的强项。那科学和宗教的区别在哪儿呢？就科学永远它能够承认，哎，我这个解决方案不好，我进行一定改进。而宗教呢，从来没有承认某种宗教实践是错误的。比如说我这样的祷告是不对的，我这样的献祭是不对的，我这样的理解经文是不对的，然后把自己的这样的宗教实践和结果的改善联系起来作为一个反馈。宗教没有这个实践，在历史上宗教没有这样的实践，或者说很少，而且也没有显著的效果。所以很显然，那么在时间长了以后呢，科学的胜出就没有悬念了。这里尤尔赫拉利加了一句说，从全人类开始接受科学思维以及接受科学作为技术问题的主要解决方案这一点来看呢，人类是可能所有文明整合成一个或者说大家都愿意接受同一种文明，只要这种文明它能够有效。比如说科学它有效，所以无论你其实原来是信什么宗教，或者原来来自哪一个文化圈，大家都还是把科学作为主要的问题的解决方案。所以只要这个东西有效，它能够给我们带来利益，那么改变文化或者改变文明圈是可能的。这是它中间插了一句，它是和前面的内容是一致的。好，所以在这个技术层面上来讲的话，宗教能够起到的作用最多是一个解释，最多是一个提供心灵安慰，但是它不能够具体的解决技术问题。那么在政策层面上呢，这个要比技术层面要难一些。因为在技术上我们可以接受说，哦，科学的思维方式或科学的这个手段是解决技术性问题的几乎是唯一的方案。但是呢在涉及到具体的人类政策的制定上面，很难达成共识。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理解，甚至前面我们讲过有利益的不同，所以很难去制定同一样的政策，或者很难协作去制定相应的政策。那么这是不是说这个时候宗教或者这样信仰系统有可能起作用呢？尤尔赫拉利说不会的，因为你无论是说首先宗教或者信仰是不是对我们的政策有影响或者有作用，对，是有的。比如说美国的传统的清教徒，他们对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就情有独钟，或者说像 伊朗的哈梅内伊啊，他就特别强调国家自主的经济模式。但是这种作用啊，并非是来自于宗教经典的本身，实际上更像是宗教的这样的解释。当然我们前面提过技术问题，宗教的长项在于怎么去解释，在政策方面好像也是这样。这些宗教的来自宗教势力的这个政策解决方案，它往往是首先来自于世俗的一些这个经济学派的一些解决方案，比如说卡尔马克思啊、弗雷德曼啊、哈耶克呀，他们首先觉得，哎，这个解决方案很好，然后为这种解决方案来寻找宗教典籍里面的或者宗教理解里面的相符合的内容来进行包装。那最典型的就是这个富兰克林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对吧？那么以前的基督教把挣钱变得富裕是视为罪恶的，但是他通过自己的解释，通过自己的包装，就把这个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给包上了新教伦理的这个解释。那么可兰经的也是一样啊，这个哈梅内伊也是一样的。所以他和这个技术问题的解决一样，它更大的优势是在于提供一种解释，或者提供一种让你觉得舒服的一种包装。像政教合一的国家伊朗，那么他的宗教领袖哈梅内伊，他无论提出任何经济方案或者经济政策，那么都一定是符合可兰经的，一定是符合什叶派穆斯林的信仰的。所以这样子的话，宗教信仰就不是一个解决方案的来源，而是一个解决方案的权威的背书。就是你实际上是在其他地方，不管是自由派经济学也好，凯恩斯经济学也好，你在那儿找到了解决方案之后，然后反过来在教义里面去寻找能够给他背书的那些条文，然后再用宗教的权威来为这一种经济政策来站台背书。所以无论是伊斯兰教也好，基督教也好，还是印度教也好，它的这个宗教的作用只是为它现实要采取的那些政策提供权威的支持。所以实际上不存在一个什么基督徒的经济学、穆斯林的经济学或者印度教徒的经济学，其实大家信奉的经济学是一样的，虽然大家流派不同，但他们都属于世俗的经济学，但是它被不同的宗教所操控，由不同的宗教去背书。那些宗教典籍里面，不管可兰经也好，吠陀经也好，包括这个圣经也好，它里面有没有宗教，有没有一些关于经济的政策，有些经济的思路呢？有，但是那是非常过时的，那是千年以前的政策了。所以真正的原教旨主义的宗教信徒，他可能会表现出和现代经济格格不入。最典型的就是圣雄甘地啊，那么大家都比较熟悉他的一张照片，就是他自己在拿一个纺车，他鼓励呢，就是印度回到那种小国寡民啊，有点这个小农经济，每一家都织布，每一家都种田，这样的一个自然经济的状态。当然，甘地在印度独立的方面是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但是他的经济思想，由于他固守这个宗教的一些信仰的信念，所以和现代经济来讲的话，显然是不能实行他那一套。同时呢，宗教呢有的时候也会给一些冲突涂上一些颜色，让你看不清本质。像这里尤尔赫拉利提到北爱尔兰的这个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战争，看上去是一个宗教的冲突，但实际上呢是不同经济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 神圣罗马帝国的17世纪的30年战争，它看上去也是标准的一个宗教战争，但实际上也是民族独立的一个战争。还有我们熟悉的十字军东征，看上去是一个宗教战争，但是呢，它的实质实际上是教会，西罗马的教会是为了加强对蛮族的控制。所以很多时候宗教它是一个很吸引人的一个色彩，所以它会，一个强的色彩涂上去以后，你会感觉它是这样一个类型，但实际上呢，它掩盖的是它冲突的本质。所以我们就了解了宗教和信仰系统啊，它能够提供给人类最大的服务是一种解释性的服务，就是有点像我们说的事后诸葛亮这样的一个解释性的服务，而不是一种指导性、解决方案性的一种服务。所以我们将会面临的那些全球性的挑战，不管是 AI 啊、生物技术啊、全球变暖呐、核战争啊，所有这些挑战，实际上不存在一个什么基督教解决方案、伊斯兰教解决方案、印度教解决方案，不存在这样的一个分别。解决方案都是实实在在的解决方案，是由我们去想出来的。但是呢，宗教可以给他们提供合法性或者权威性的背书，他们可以对那种我们提出的解决方案赋予一种神圣性和正当性。同时，宗教会利用自己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来使得民众。说服民众采取那样一种解决方案，让某一种对我们困境的解决方案有更多的追随者。所以，我们以后可能会看到一些也是涂有宗教色彩的，比如说啊，打个比方，比如说这个新教徒可能觉得碳排放没有必要去控制，那么天主教徒觉得一定要控制碳排放，那么可能就会出现新教徒开汽油车，而天主教徒开电瓶车，会有这样的分野。大家觉得，哎，这是不是宗教信仰上的不同？其实不是，其实它根本的不同呢，还是来自于我们提出的解决方案的不同，而宗教呢，只是为它提供了一种背书。所以，综上所述呢，宗教在我们面临的这些挑战的政策层面上啊，它实际上它自己是提不出什么解决方案的，但是它可以为你提出的那个解决方案提供权威性和正当性，起码是在很多情况下，它有这样的功能。所以，我们不一定要求助于宗教去寻求解决方案，但是一旦我们有解决方案，我们希望往哪个方向去走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忽略宗教这股力量。这个我想是尤尔赫拉利想说的事情。好，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在我们身份认同上，宗教能够起到什么作用？这个我们留在明天来讲。好，谢谢大家收听。